第71集，傅云宪似乎没把这些非议当一回事，他让许林写了一封君汉律师事务所打广大振兴投资户书，发布至官网与社交媒体，以官方口径把饭局上跟投资户说的那些再重申一遍，算是给没约来的各方投资户再吃一颗定心丸。所里别的人倒坐不住了，傅玉志正代替自家大哥在东方世界录节目，不知是二少爷初涉行变圈，不安圈内水深且浑，还是被英俊挺拔的主持人勾走了魂儿，又被对方带进沟里。面对行名饶有技巧的节节逼问，面向电视机前的万千观众，傅玉志不多加思索的又给傅云宪添了一把乱。他说， 死磕律师是当今社会的百害之源。 这原本只是圈里事，一经东方世界播出，顿时成了街谈巷议。 W 市人杰地灵，素以民风彪悍著称， W 市律协也在那期东方世界节目播出之后发话表示， W 市本地律师将拒绝与官派律师合作。蒋振兴案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， W 市检法两院的压力也相当之大。事情复杂也简单，傅云宪目前还缺一个合作律师，一个在刑辩圈内德高望重的前辈高人，由这样一个人振臂高呼，才能让这群死磕派心服口服，停止喧闹，同时还得照顾到检察院的情绪。撤诉23人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，再来一个专注于与公检法作对的律师，怕是会引起检察院的强势反弹。许苏很快就想到一个人，何祖平。何祖平其人在哪里都招检法两院讨厌，唯独在 W 市不一样，因为何祖平在专职做律师前，曾长时间担任 W 市一所政法大学的刑诉法老师，不少昔日他的学生而今学有所成，遍布于 W 市的检察、法院等司法部门，顾念昔日师恩，怎么着也会对他手下留情。所以显而易见，这件案子舍何祖平其谁。许苏知道自己能想明白的事情，傅云宪肯定也清楚，可傅云宪是个暴脾气，怎么可能主动向何祖平低头。最好的法子还是由蒋璇出面，请何祖平为蒋振兴辩护，两人合作顺理成章。许苏先是打电话给蒋璇，蒋璇也看见了近些日子网上的那些风波，晓得整件事的起因是蒋振兴的前妻与自己那点旧过节，正感内疚，听许苏简单陈述其中利害关系，当下一口答应。蒋璇说，当时一意孤行要离婚的是那个女人，离婚后一心求复合的也是她，她见不得蒋振兴挥别过往又找了别人，所以一直与自己不对付。人心不过拳头大小，一旦被极度填满，就没有余地容纳别的东西了。许苏连着哎了两声，像叹气也像感慨，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，这好像是全人类的通病。挂了蒋璇的电话，许苏又打给韩建，约好了跟他一起去何祖平家里探望。许苏开着捷达去何祖平住的地方，韩建在路上说， 我师父没少提起你。 那是很小的一间房，挺整洁，比许苏自己的出租屋强点，但也不像一位刑辩大状的居所。房子里装饰简约，也没啥东西，不是书籍就是字画，书香扑面而来，倒稍稍掩盖了寒酸之气。许苏四下打量，发现餐桌上有两个馒头，一碟小菜，看着像是中午吃剩下的，准备留着晚上继续吃。何祖平坐在窗前晒太阳，眼前摆着一盘棋，正自己跟自己下。他的生活非常单一，除了开庭就是写写书法下下围棋。 爷爷， 我来了。 许苏张口就管何祖平叫爷爷，他笑容甜腻腻的，模样更是乖巧的要命。放下手里的水果和西洋参，便绕到何祖平身后，握起拳头为他捶肩敲背。 哎，不用不用。 何祖平连连摆手，却推脱不得，被许苏强行摁在椅子上伺候。不得不说，许苏的手法还真有点专业的意思，锤敲的力道与角度都掌握得很妙。为了避免苏安娜的毒打，她打小就知道怎么做才能讨得母亲的欢心。一把老骨头得到了放松，何祖平琢磨了一上午的棋局，正有些乏了，微微笑着眯起了眼睛。这时从厨房里走出一个人，是蔡平。蔡平一见许苏就掉眼泪，他感激的要跪，但许苏不让。他抹着眼泪说， 高院批准再审了。 何祖平大病初愈，行动还有所不便，蔡平主动到恩人家帮用，顺便打探儿子案子的进度。何祖平刚从外地回来，因为高化案启动了再审程序，他特地赶去当地省高院向法官表达感谢。国家鉴定标准就摆在眼前，白纸黑字板上钉钉，能那么快批准再审真的不容易，省高院此举可谓相当有魄力。现在这案子由他的两个徒弟跟进，他身体好了一些，在幕后全权指挥。何祖平知道这个案子最后若能够胜诉，对他一直推动的枪支鉴定标准改革肯定具有重要意义。但这回能够启动再审，关键的几个证据漏洞都是许苏发现的。何祖平问许苏哪儿来的办这类案子的经验，许苏灵光一闪，说其实真正的操盘者是傅云宪，他就是个跑腿打杂的。这话说出来何祖平估计都不信，但许苏必须这么说，他得为自己后面的请求做铺垫，他得让何祖平相信上回蔡平带着他的书信来所里求傅云宪办案，没有真被傅云宪轰出去。一提及昔日的徒弟，何祖平就皱眉，一脸褶子都挤到一块儿了。他当然看见了最近律师圈内的风波，沉默半晌，继而叹气： 唉，傅云宪对不起他这一身本事，真的可惜了。 可惜什么？可惜个屁！许苏就不乐意听别人编排傅云宪，但他今天是来求人的，只能展露乖巧的一面。 爷爷，高化的案子启动了再审程序，里头是不是有我一份功劳啊？ 许苏继续板乖，跪在何祖平脚边为他捶腿，试图跟对方讨价还价。见何祖平满脸慈蔼地点了点头，他就大胆提了要求，说自己有个朋友是蒋振兴的女朋友，想请他出山接下这个案子。何祖平当然没有答应，师徒闹崩至今再没合作过任何一件案子，包括蔡平在内，傅云宪不止一次拒绝为何祖平提供帮助，从没想过风水轮流转，自己还有需要对方帮忙的一天。许苏有点生气，立马翻脸： 哎，你年纪这么大，心眼怎么这么小啊？ 他腿不垂了，人也不跪了，冲何祖平嚷完就扭头要走，磨磨蹭蹭地往门口方向挪动了脚步，蹭到门前站定，又回头眼巴巴地问他： 爷爷，我明天还能来吗？